第29集，揠苗助长。 等德雷和塔尔告诉我这一切时，他潸然泪下，泪水从他那双现在已经看不见东西，但对于过去却看得过于透彻的眼睛中涌出来。我无法给他安慰。元素再一次听从了他的呼唤，以及我的呼唤。事实上，元素现在听从所有兽人的呼唤，这证明了元素之灵对我们的怜悯与宽恕，以及他们对恢复平衡的期盼。那座仍然寄宿着黑暗的尖塔并不在这片大陆上，我们已经远离了那座尖塔的邪恶，但我们仍未走出它的阴影。多年以前，这个阴影降临到我们头上，那一天我们曾经的神圣惨遭玷污。黑手的阴影， 杜隆坦难以入眠，他意识到德拉卡也无法入睡，因为他辗转反侧，不时叹气。最终，杜隆坦放弃了入睡的尝试，索性躺在床上，回想着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他的灵魂尖叫着告诉他，接受这么一种公然从他人的痛苦中汲取力量的法术之道是错误的。但是，他还能做什么呢？元素之灵们已经放弃了萨满，启齿这个任务是先祖之魂们亲自交给兽人的。如果没有魔法作为辅助武器，兽人们就会被拥有更高深的技术和知识的德莱尼彻底击败。杜隆坦起身走出了帐篷，升起一堆火以驱散黎明前的寒意，然后静静地吃着冰冷的生肉。他吃着早餐，看着天空逐渐明亮起来。这时他看到一名信使正向他而来，骑手并未在杜隆坦面前停下，而是抛给了他一个卷轴，随后立刻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杜隆坦展开卷轴，上面的内容令他闭上了眼睛。两天之后将召开另一场会议，届时酋长们将会选出一位领袖，他将代表他们所有人发言，代表他们所有人做出决策。他们将选出的领袖称为大酋长。突然，一只柔软的手轻抚他的头发，他抬起头，发现德拉卡正从他的背后看着卷轴。 你还不如留在家里，反正结果早已定好了。 你以前可没有这么愤世嫉俗。 我以前也没过过现在这样的日子。 德拉卡只说了这么一句，杜隆坦心中明白他是对的。只有一名兽人有足够的名气和魅力，能够赢得足够的支持出任大酋长。格罗玛什地狱咆哮可能会对黑手有些威胁，但是地狱咆哮过于冲动，无法胜任这一职位。黑手从一开始就十分引人注目，他起初反对，随后又转而支持奈奥祖。他麾下的萨满是第一批成为术士的，而他在对德莱尼人的袭击中赢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胜利。德拉卡通常都是对的，这次也不例外。两天之后，杜隆坦默然地看着氏族酋长们的投票结果被清点出来，黑石氏族的黑手果真当选了大酋长。当古尔丹喊出黑手的名字时，以及当这名魁梧的兽人站起身来，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个头衔时，杜隆坦察觉到有几道目光投到了他身上，但杜隆坦甚至懒得表示反对，反对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早已经被怀疑为叛徒，被严密地监视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影响。有那么一会儿，他看向奥格瑞姆，在所有人看来，这位黑石氏族的第二把手是黑石酋长的坚定支持者，但杜隆坦比谁都要了解奥格瑞姆。他发现他的朋友微微皱眉，双唇紧抿，这都表示奥格瑞姆可能与杜隆坦一样对这个决定感到不快，但对方也一样不可能出言反对。杜隆坦暗自期望，既然奥格瑞姆与黑手如此亲密，也许就能够缓解黑手必然会造成的损害。 黑手正站在人群面前，向着欢呼的兽人们微笑挥手。杜隆坦无法出面反对，但他也无法为这个象征着他所鄙夷的一切的兽人欢呼。奥格瑞姆站在黑手的右后方，古尔丹站在后面，充满敬意地看着黑手。杜隆坦明白，古尔丹一定暗自操纵了这一切，但他不确定后者是如何做到的。 我的兽人兄弟姐妹们，你们将这份荣耀赐予我，我将证明自己绝不会辜负这里无数高贵的勇士们。我们已逐渐强化了我们的武器和铠甲，现在我们将拒绝捉摸不定的元素之灵，转而拥抱真正的力量，一种我们的术士无需向任何人任何事物卑躬屈膝的祈求就能掌控驾驭的力量。我们解放了，我们得到了力量，我们拥有同样的意志，有着同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将把德莱尼人从我们的世界中根除，他们将无法阻挡我们战士与术士的大军，无法阻挡这个横扫一切的部落，我们是他们最可怕的梦魇。战斗吧，为了部落， 为了部落， 为了部落， 为了部落。 杜隆坦和德拉卡在黑手当选之后不久就回家了，继续留在那里令他们感到恶心。萨满们留了下来接受术士的训练，当他们几天之后回来时，杜隆坦发现他们又能直起腰板骄傲挺立了。这种新的法术让他们重拾了对自己的信心，那些当元素之灵抛弃他们时如清晨的薄雾一般散去的信心。对此杜隆坦感激不已，他热爱他的氏族，明白他们都是好人，他不愿看到他们灰心丧气。他们先是在野兽身上练习新法术，他们参加狩猎队，派出他们召唤的奇怪生物追逐猎蹄牛和塔布扬。杜隆坦仍对那些被攻击的野兽承受的痛苦感到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野兽们受到的痛苦减少了，不是因为疼痛减少了，而是术士们学会了更快更高效的杀戮那些术士奇怪的助手或是宠物，这是一些术士对这些被他们牢牢控制的生物的爱称。有了他们的帮助，术士们的战斗方式大不相同。黑手似乎很喜欢他的新职位，仪式和坐狼都变得愈发华丽，信使每天都会给杜隆坦送来卷轴。杜隆坦必须承认，了解其他氏族正在发生的事是十分有用的。但是有一天，并非信使的另一个人走进了营地，杜隆坦认出了他的服饰。那个骑着坐狼向他走来的兽人穿着一件特别华丽的黑色斗篷，他是科库尔，由黑手亲自统领的术士之一。他拉住了坐狼跳了下来，向杜隆坦鞠了一躬。 酋长，大酋长有话带给您。是什么事让黑手把他最器重的术士之一派来找我？我在拜访所有的氏族，我们终将一劳永逸而充满荣耀地战胜德莱尼，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数，他们人数稀少，而我们人数众多，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兵员。所以黑手有什么打算？我们把战斗放在一边，先去交配。哼，我们不会停止战斗，但是没错，鼓励您的战士们繁衍生育，您将会因为氏族中每一个出生的孩子而受到嘉奖，这会有点用。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就需要更多的战士，而非六年之后。孩子们六岁起就要接受训练，他们到十二岁时就强壮到足以作战了。把你们的孩子们召集过来。 我不明白，召集他们做什么？ 我有办法加速他们的成长，我们要推他们一把， 如果我们让所有六到十二岁的孩子变成十二岁，可以上战场的战士人数将会增加差不多一半。 绝不！ 恐怕这由不得你，这是个命令，任何拒绝的士卒将被认为是部落的叛徒，那个士卒将被流放，而他们的士卒领袖及其伴侣将被处死。这是大酋长给您的卷轴。 那么你要夺走他们的童年了？ 为了他们的未来着想，是的，我会抽取一点点他们的生命力，只有六年的分量，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至少黑石氏族的孩子们肯定没有。黑手坚持让他自己的三个孩子最先得到这份荣誉，作为回报，他们现在可以为部落的荣耀而战了。眼下，他们甚至能左右战局。 唉，做你该做的吧。 为了部落。 杜隆坦没有回答。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野蛮而残忍。当科库尔向那五个双狼孩子释放法术时，杜隆坦强迫自己保持冷漠。那些孩子的骨骼被拉长，皮肤和肌肉以不自然的速度飞快地生长，他们因为疼痛而尖叫着在地上翻滚挣扎，一道恶心的绿线将孩子们与术士连接起来，仿佛他正从他们身上直接汲取生命力。科库尔脸上带着狂喜，显然并未遭受孩子们正在遭受的痛苦。有那么一会儿，杜隆坦害怕术士不会在孩子们长到12岁时停手，从而会继续从他们身上汲取生命，直到他们衰朽苍老。但谢天谢地，科库尔停了下来。那些年轻的兽人们，他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很长一会儿，他们都无力站起，而当他们得以起身时，他们轻声抽泣着，仿佛再也没有可以做其他事的力量。 你已经达成了你来这儿的目的，滚吧， 杜隆坦酋长！您 现在给我滚！ 哼，黑手听说这些会不高兴的。 杜隆坦没有再开口，他明白如果他再说一句，将会导致他的氏族毁灭。因此他转身离去，走向那几个不再是孩子的孩子，因为愤怒而浑身颤抖。